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暑假期间的电视荧屏向来都是古装电视剧的热门档期，最近就有一部宫斗题材的古装剧《延禧攻略》收获了不少关注。这是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清宫戏，讲的是乾隆皇帝的后宫里一位聪明的小宫女一路打怪升级，最终成为贵妃的故事。《延禧攻略》之所以吸引人，跟里面特立独行的人物、演员的出色表现以及精致的服装道具等等都有关系。不过这么一部看似常规的古装剧能够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，却有另外的原因。不少观众把《甄嬛传》、《延禧攻略》还有正在重播的《还珠格格》这三部剧的剧情串在了一起，梳理出了其中的人物关系图。虽然这几部剧都不是历史证据，但是却引起了大家对于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好奇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来说说这《延禧攻略》背后的历史人物，尤其是这清宫戏第一男主角乾隆皇帝的轶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的古装影视剧最青睐的皇帝角色，他在位的时候国家非常富强，在位时间又长，时间跨度长达60年，自然发生的事情也就多了。乾隆的后宫嫔妃也很多，他又喜欢诗和远方，六次下江南更是留下了故事多多，所以在关于乾隆的传说故事里总是少不了风流这两个字。最有名的一部讲述这些风流故事的电视剧，就是上世纪90年代郑少秋主演的《戏说乾隆》了。但在这部最新的热播剧《延禧攻略》里，乾隆却一点都不花心，他并不留恋后宫，只希望3000佳丽都别来烦他，他好跟富察皇后一个人恩爱到白头。之前我们也说了，有观众把《延禧攻略》和《还珠格格》里的人物串到了一起，这两部剧中的皇帝都是说的同一个皇帝，就是乾隆。可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皇后呢，是又凶又狠，嫉妒心也很强，而《延禧攻略》里头秦岚饰演的皇后怎么就那么温柔贤淑大度呢？原来啊，这两个皇后并不是同一个人。《还珠格格》里头的皇后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辉发那拉氏，而秦岚饰演的皇后富察氏才是乾隆的第一任皇后，她也是乾隆还在当皇子的时候雍正亲自指给她的嫡福晋。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跟富察皇后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恩爱呢？我跟您说啊，这回人家电视剧还真没乱编，历史上的这一对帝后可能比电视剧里演的还要恩爱。前面说到雍正皇帝在一次选秀女的时候看中了富察氏，把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四皇子弘历，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，感情非常真挚。弘历即位当上皇帝之后，就把富察氏立为了中宫皇后。在乾隆还没继位的时候，富察氏已经给他生了3个孩子，两个女儿和嫡子永莲。乾隆一继位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储，把6岁的永莲立为太子，这是出于对嫡子的喜爱， 当然也是出于他对富察皇后的感情。可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，九岁的嫡子永琏却病逝了，富察皇后也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非常悲痛。又过了七年，乾隆和皇后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永琮。乾隆更是喜爱这个小儿子，把承继大统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婴儿身上。可惜这孩子才活了不到两岁，因为天花就去世了。两次失去孩子给富察皇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永琮去世后两个月的时候，乾隆要去东巡，登泰山拜孔庙，他带着皇后一起出发，希望皇后也能出来散散心。孔庙也拜了，泰山也爬了，皇帝又带着皇后到济南趵突泉去游玩。这一趟散心之旅终于到了回程的时候，他们打算坐船从京杭大运河回北京。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富察皇后感染了风寒，病死在了回北京的船上。这儿咱们说句题外话啊，乾隆作为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帝王，不过他作为诗人却拿了一个第一名。不光是在帝王当中，就算说他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诗人也不为过。乾隆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，当然了，写这么多不可能全部都是精品，有不少就被吐槽只是分行写成的废话而已。但是在这四万多首诗里，有100多首诗却是写得情真意切，非常之感人。这100多首诗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都是写来悼念富察皇后的。乾隆的诗里说，两个人彼此亲密，是愁喜为与共，寒暄无可忘。富察皇后去世之后，乾隆又写道，久遇贤备位，对之虚若空，三宫六院嫔妃齐备，可是面对他们就像面对虚空一样，因为他们都不是你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咱们说了乾隆皇帝和他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的故事，这也是热播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的前半程剧情。至于《延禧攻略》里的女主角魏璎珞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是谁呢？她其实就是《还珠格格》里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令妃。令妃的确是姓魏，是汉人，后来被乾隆抬了旗，叫魏佳氏。令妃一共给乾隆皇帝生了六个子女，其中就包括了乾隆的15皇子永琰，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。虽然说整部的《延禧攻略》里都是围绕着令妃这个人物来讲述的，不过历史上的这位真实人物留下来的相关故事并不算多，毕竟他只是后宫里的一位宠妃，是在他去世之后，儿子被立为了皇太子，他才被追封了一个孝仪皇后的称号。历史上记载比较多的当然还得是正牌的皇后。话说富察皇后去世之后，乾隆此后的51年人生都是在对富察皇后的思念中度过的。富察皇后去世时乘坐的那艘船都被大费周折地搬进了北京城，皇后的寝宫长春宫也按照乾隆的命令保持原样。每逢富察皇后的忌日，乾隆都会到那儿坐上半天，一直坚持了40多年。富察皇后去世后，乾隆甚至再也没有进过济南城，因为当年富察皇后去世前，他们就是一起去了济南，那里已经成了一个伤心之地。但是后宫不可能一直没有皇后，富察氏去世2年之后，乾隆就把他的贤贵妃封为了继后。这位贤妃是乾隆当皇子的时候的侧福晋，也就是《还珠格格》里的那位 坏皇后娜拉氏。这位娜拉氏的皇后是不是真的那么坏，还只是容嬷嬷去扎紫薇和小燕子呢？嘿，这小燕子呀本来就是个虚构的人物，看《还珠格格》的剧情您可千万别当真。不过《还珠格格》里倒是展示了历史上的一件真事儿，就是这位皇后跟乾隆皇帝的关系的确不好，闹得厉害的时候还剪了自己的头发。话说在乾隆三十年的正月，娜拉皇后陪着皇帝去南巡，一开始一切还很正常，途中皇帝还为皇后庆祝了48岁的生日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南巡还没结束，皇帝却把皇后一个人送回了北京。等皇帝也回了北京，又对皇后下了狠手，把她的佣人裁减了大半，最后只剩下两名宫女。按照清宫的制度，身份最低微的答应才配两名宫女的。到了第二年，乾隆去木兰围场狩猎，突然就发了一道上谕。乾隆说，流经的官员告诉我，这两天皇后去世了。皇后去年陪我南巡的时候性情突然大变，对皇太后不尽孝道，而且种种行为举动就跟疯了差不多。我当时没废了她已经是宽宏大量了，现在她死了也不能按照皇后的规格治丧，只能按皇贵妃的规格下葬。事实上，娜拉皇后最后也没按皇贵妃的规格下葬，而是和别的嫔妃挤到了一个陵墓里。要听起来吧，您会觉得这事儿也忒蹊跷了，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帝后反目的呢？史书里记载，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是，皇后在南巡的时候突然剪了自己的头发，这个举动是大不敬大不孝的。但皇后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剪自己的头发呢？在《还珠格格》里头，自然是因为紫薇小燕子的事儿。在历史上传言就更多了，有的说是因为乾隆南巡的时候艳遇太多惹怒了皇后，有的说是因为皇帝要立令妃为皇贵妃，皇后吃醋生气，总之是跟乾隆皇帝的风流行径有关。那乾隆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风流呢？您要是入戏太深呢，肯定会这么说了，还不是因为他心里的白月光富察皇后没了呗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从一部古装剧《延禧攻略》聊到了好几部跟乾隆有关的电视剧，也说到了这些虚构剧情背后的历史人物。看这种戏说类的电视剧，您对里面的人物和事情不能太认真，因为就连真正的史书记载也未必就是当时的事实，尤其是这皇帝后宫的家事儿。里头到底怎么回事，肯定不能轻易让一般人都知道。不过有一类东西您是可以当真的，什么东西呢？那自然是可以眼见为实的历史文物。比如说在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里，就经常演到乾隆在自己的书房里勤政或者读书，细心的观众呢就会发现乾隆面前的这张书桌啊很有特点，上面摆的印章格外之多，这事儿就扯到了乾隆的另一个外号，盖章狂魔。众所周知，乾隆皇帝喜欢收藏字画，一般人看到好的字画称赞几句就行了，到了乾隆这儿，光用嘴夸还不过瘾，必须拿过印章来盖一盖，戳一戳，证明这宝贝是属于朕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画向来讲究的是留白，可是乾隆一看到空白那部分就来劲，啊，收藏的大部分名画就跟拔了罐似的，留白全都白留了。您比如说著名的字帖，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，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。 在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里，这幅珍贵的字帖也在剧情中出现过，它是高贵妃当宝贝一样献给乾隆皇帝的。乾隆的确很喜欢这幅字帖，那还等什么呢？开始盖章呗。他老人家直接用乾隆御览之宝的章，把这短短28个字的字帖给盖满了。盖章还不算，还在上面提了个字，神。王羲之的字帖是挺神的，可您在上头写个神字，那就有点神经了。前头咱们说到乾隆写诗写的多，他还有一多，就是印章多。除了象征皇权的玉玺之外，他还刻了1000多个形态各异的印章。这么多章，就算一天用仨，一年也不带重样的。当然了，作为收藏家，帝王当然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，宝贝不用自个儿去买去找，自有人献宝过来。乾隆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书画痴，他的收藏自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。不过却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乾隆的收藏眼光好像并不太好，因为他的藏品里有许多并不是真迹，而是赝品。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赝品就是假的富春山居图。据说乾隆先是得了一幅富春山居图，他还不释手，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在上头到处盖章题诗，连山缝都不带放过的。结果第二年呢，乾隆又得到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，而这第二幅才是真品。乾隆不好意思承认之前收藏的是假的，但又以不菲的价格将他所说的第二幅假画，也就是真品的这幅也给买了下来。这件事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笑谈。不过乾隆收到赝品也并不奇怪，人家日理万机的皇帝本来就没那么多时间深入研究什么收藏知识，再加上有一些赝品是之前的藏家就没发现，一直当真品收着，到了乾隆这儿就更不容易发现了。甭管怎么说，从收藏的数量上来看，乾隆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收藏第一人。前两年故宫博物院有个著名的拾取宝籍特展，您还记得吗？这个拾取宝籍就是乾隆下令编著的历代书画收藏目录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从乾隆皇帝的感情聊到了他的收藏。大家可能想知道，乾隆的这些珍贵的收藏品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？那自然是在各大博物馆里珍藏着，不过呢，也有例外的。2016年就有一幅乾隆收藏的名画《武王醉归图》出现在了拍卖市场上，并且最终以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，买家是苏宁的老总张近东。这幅画现在收藏于上海的苏宁艺术馆当中。《武王醉归图》是元代画家任仁发的作品，画的是唐玄宗五兄弟的故事。唐玄宗年少的时候和他的四位兄弟感情和睦，这幅画就描绘了兄弟五人一起骑马游玩的场景。画面中还有四个随从，一共9个人，9匹马，神态各异，呼之欲出。目前全球已知的任仁发存世的画作大约是21件，数量如此稀少，这幅《武王醉归图》又是皇家收藏，自然显得格外珍贵。武王醉归图曾经被清宫的拾取宝籍续编所收录，乾隆传给了嘉庆，后来一直传下去，传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手中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溥仪预感到自己在宫中待不长了， 就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，在两年的时间里把1000多幅名画分批运出了紫禁城。1922年，这幅《武王醉归图》就和另外20件名作一起被赏赐给了溥杰。几经辗转，这些名画被带到了伪满洲国，存放在了长春伪皇宫里的小白楼里。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，这些画又从小白楼散落到了民间，后来被一个美籍德国人侯世泰给买走了。直到2007年侯世泰去世，他的家族又把这幅画拿出来，重新进入了拍卖市场。第一次拍卖是在2009年的香港，是以4000多万港币的价格成交，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天价。只不过7年过去之后，《武王醉归图》在2016年再次拍卖，价格翻了将近7倍。关于乾隆皇帝的收藏品还有不少的故事，比如说网友们热衷于讨论乾隆和他爹雍正的不同审美，说雍正呢品味高雅，而乾隆是农家乐的审美。其实乾隆的收藏品多了去了，被称为农家乐审美的呀，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大家也不要以偏概全。那今天时间有限，我们只能先介绍到这儿。既然今天这个话题的引子是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，节目最后呢送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歌名叫《看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这一杯寂寞的酒，把春意浇上了头，恍惚间那些温柔再一次和我相拥，模糊了堆积的愁，看岁月流了又走，每一夜痛的理由是曾经忘掉的忧。